讲座，也来我们中间证道。今天特别，潘牧师原来在中华国语教会，在西郊那里服事，现在在证道神学院，在那里教神学院，在那里带领着神学院，在芝加哥的分校。我们把时间交给潘牧师。 弟兄姐妹们平安。有时候在教会，你会注意到，当你看小孩的时候，你大概可以猜出他父母是谁，有没有？你们没有这种经验啊？好，我们做牧师的有时候就，这很像啊，他父母啊。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有他的 DNA 在那边嘛。一位很出名的啊，神的仆人叫做 Brother Lawrence。他也这样说，他说啊，可以从基督徒的脸上看见有没有耶稣。你看看你隔壁的，可以看见耶稣没有？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验，有的时候很久没有看见到一个人的时候，以后你见到他，哎呀，你真的容光焕发，有没有？那这些的讲法都告诉你一件事情，什么事呢？其实在你的脸上会表现出你的内心。那所以今天早上当我们来思想耶和华的荣光的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们求主来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看见主的荣光啊，透过我们能够彰显出来。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愿意你在我们当中今天早上得着我们，让你自己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帮助。今天早上我们愿意在这个地方，主啊，让你在我们的心中来做主做王。主啊，让我们能够放下一切的重担，让我们全心全意的注视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让今天早上我们讲的听的，在主你自己的面前同感一灵，同蒙造就。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讲到耶和华的荣光，那什么是耶和华的荣光呢？那其实耶和华的荣光就是耶和华的荣耀。在原文里面，耶和华的荣光，这个荣光这个字 kabod 是表示什么呢？是表示一个重量。所以意思说神的荣光是很有分量的的意思。那可能我们讲到耶和华的荣光的时候还蛮抽象的，那我们要思想一下圣经当中给我们看到耶和华荣光的本质是怎么样的。首先我们思想到耶和华的本质是肉眼可以看得见的啊，肉眼可以看得见的啊。我就这个请那个放 PowerPoint 的弟兄你要跟坐啊，这个呀已经去了第三章了耶和华的荣光啊是肉眼可以看得见的。那怎么这样子说呢？在出埃及记十六章，圣经讲到什么呢？圣经讲到说，啊，十六章第十节，亚伦正对以色列全会众说话的时候，他们向旷野观看，不料耶和华的荣光在营中显现。这个好像没有注意到哈，这个可以去再下去的 slide， 可能还没有出来是吧？没有关系那这里讲到说耶和华的荣光是肉眼看得见的。当时亚伦跟这个以色列会众在说话的时候，圣经就讲到，圣经就讲到啊，这个前面那一章，这个下面这个过了。 OK， 好十六章第十节，你就发现到圣经讲到说耶和华的荣光在云中显现。 所以换句话说，以色列民有没有看到耶和华的荣光？有，不然他们怎么知道耶和华的荣光显现？有没有？所以圣经讲说是肉眼看得见的。再来，利未记第九章二十三节，圣经讲到说，摩西亚伦进入会众，又出来为百姓祝福。什么事情啊？耶和华的荣光就像众民显现。你看，再次的众民看见耶和华的荣光怎么样显现。然后第民数记二十章第六节，圣经讲到摩西亚伦离开会众，到会幕门口俯伏在地。什么事情呢？耶和华的荣光向他们显现。耶和华荣光可以看得见吗？可以看得见，肉眼可以看得见。那所以我们看到它的本质是这样的。那我们也看到出埃及记第三十四章讲到摩西在西乃山四十天之后，他下山，圣经说什么？耶和华的脸，哎，这个摩西的脸面怎么样？发光，耶和华的光照在摩西的脸上。圣经就说，这个时候摩西跟以色列人面对面的时候，他竟然怎么样？脸面发光。所以摩西要赶快用那个牌子把它盖起来。这个是很奇妙的。当一个人啊越接近主的时候，他怎么样？他就从主那边得到主的荣光。以后怎么样？下山的时候，他也可以怎么样？可以发出光。哈、啊，所以有人就说：“哎呀，弟兄姐妹去了营会回来，那不一样啊，那几天特别有光啊，就是那几天呐、啊。为什么呢？原来这个光会渐渐消失的。哎。”摩西也是这样。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圣经怎么说呢？圣经就说第三章第七节，那用字刻在石头上属死的执事尚且与荣光，甚至以色列人因摩西面上的荣光不能定睛看他的脸，这荣光原是渐渐褪去的。所以换句话说，这个荣光不会永远在你脸上，但是如果你亲近神的时候，哎，荣光会来。你不亲近神呢？有没有荣光？没有荣光。所以圣经讲到说，这个荣光会渐渐褪去的。那所以给我们看到耶和华荣光的本质。那接下来我们来思想一下，耶和华的荣光是怎么出现的呢？首先我们来思想一道，耶和华的荣光的出现其实有两面，一面是积极的，积极性的，另外一面是消极性的。讲到积极性的时候呢，就是神得荣耀的时候。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出埃及记第三章，神呼召摩西的时候，你还记得吗？那个时候摩西看见荆棘怎么样起火，那有解经家认为说这个火啊其实就是神的荣光。那为什么要这样出现呢？因为神要呼召摩西，有一件很重大的事情要临到摩西的身上，摩西要成为以色列人的拯救者。你看到吗？所以就在那个时候神的荣光出现。那这一处的经文讲到列王记上第八章或者历代记下第七章都是同样记载这件事情，就是讲到所罗门王的献祭。圣经讲到所罗门王的献祭的时候，在王上第八章第十到第十一节，圣经讲到那一个时候，祭司从圣所出来的时候，有云充满耶和华的殿，甚至祭司不能站立供职，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 所以这里讲当神的殿充满了什么耶和华的荣光的时候，祭司怎么样？祭司站立不住。换句话说，如果今天神的荣光充满这个地方，我没有办法站住，我站立不住，因为神的荣光太有能力了。所以圣经说连祭司都不能站住供职。你可以想象一下神的荣光是多么有能力的。然后我们也看到说，在这个献祭的时候，我们可能想，为什么这个献祭神的荣光要充满那个地方呢？原来所罗门的献祭不得了，他光是牛就22000，羊呢12万。你有没有看过这样的献祭啊？不要22000了，半只牛半只羊已经不得了了。哇，你看他为什么献这么多呢？意思说他要把这些献祭献给神，代表整个以色列人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在那一个献祭的当中，耶和华的荣光要彰显。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原来神的荣光的显现不是没有原因的。神呼召摩西的时候，耶和华的荣光；所罗门这样子献上给神的时候，耶和华的荣光出现。再来我们看到路加福音第二章，通常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就会讲这段的经文啊，特别讲到第二章第八节，讲到说哦，当时在野地里有啊牧人牧放羊群。然后来到第二章第九节，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这样说，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就是这些牧羊人的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神迹他。这里就告诉我们，当时神要把这个耶稣基督降生的福音的好消息向牧羊人来传讲，是不是一个天大的福音啊？是一个关乎万民的福音，是一件很重大的事情。有什么事情发生？圣经说主的荣光四面照着。所以耶和华的荣光显现不是没有原因的。再一处的经文，使徒行传第九章，讲到神呼召扫罗的时候，我们知道扫罗在他还没有归主之前，他是怎么样？他不害基督徒。结果在一次大马色的路上，什么事情发生？神要呼召他。所以圣经说在使徒行传第九章第三节，圣经这样说，扫罗行路将到大马色，突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神要呼召他。当然那段经文也告诉我们，后来扫罗怎么样？眼睛瞎了。当然后来神也预备了这个亚拿尼亚，把他的眼睛治好。神要呼召人，特别像扫罗以后变成保罗，这么重大的一件事情，神的荣光来显现。所以你读书信的时候，哇，好多书信是保罗所写的，至少有12封，还有第13封比较真正性一点，就是希伯来书。当我们看到神呼召人，耶和华的荣光来显现。马太福音第17章讲到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他带着使徒约翰、彼得、雅各。圣经说第17章第2、第3节，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你看到没有？就告诉我们说，在登山变相的时候，耶稣也是怎么样，充满了荣光。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耶和华的荣光的显现， 积极的一面，都是神的名得荣耀。神要呼召人的时候，神要彰显他的作为的时候，神的荣光显现。反之，我们看消极的一面，消极的一面就是神的荣光显现就是要刑罚人的时候。以西结书第十章讲到说，原来耶和华的荣耀原本在以色列人的殿子当中，但是因为他们犯罪拜偶像离开真神，所以圣经在以西结书第十章特别提到耶和华的荣耀从东门出去。原来耶和华的荣耀是会离开我们的。什么时候离开？当神的子民犯罪不悔改，当神的子民一直陷在罪恶的当中，神不会与神的子民同在，因为神是圣洁的，在神的圣洁里面，正如在光中一样，他不能够允许黑暗罪恶在里面。所以圣经就讲到那个时候，神的荣耀就从东门出去。耶和华的荣耀什么时候显现呢？不单是人离开神的时候，他要离开，神的审判临到的时候，耶和华的荣光也会显现。民数记第十六章第十九节，民数记第十六章就是讲到当时神已经拣选了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当时当时摩西的这个职责是非常重大，他要带领至少200万的神的子民，很重大的一个的责任。但是也有人不服，谁不服呢？可拉党的人不服，他们挑战摩西，挑战亚伦。结果什么事情发生呢？圣经说在那个时候，当摩西受到攻击的时候，就是神所拣选的仆人受到攻击的时候，神的仆人不要为自己来争辩，新约也是这样教导的，神会做审判官。什么事情发生呢？圣经说那个时候地就开了，把这个可拉党的这个党域把他们吞了。有多少人呢？250人。这些都是当时这个可拉党的主要的领袖。神刑罚，所以圣经说十六章第十九节，可拉召集全会众到会幕门前要攻击摩西亚伦，耶和华的荣光就向会众显现。你看到吗？所以耶和华的荣光显现也是一个刑罚的情况。但是这件事情之后不久，第二波的反对又来。为什么呢？因为当那250人被地吞了，还有好些人不服，他们又再起来做什么呢？攻击摩西亚伦。所以来到民数记第16章42节的时候，圣经说什么呢？会众聚集攻击摩西亚伦的时候，向会幕观看，布料什么有云彩遮盖了，耶和华的荣光显现。这个是第二波的攻击。所以当神的仆人受到攻击的时候，神自己在保护他们。如果你继续看这一段的经文，你就发现到后来神将瘟疫在他们当中，死了多少人呢？14700人，比之前第一批的死得更多。第一批也死了多少人？250人。但这一个呢？14700。后来摩西祷告，瘟疫才停。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真的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好好的来看待圣经的教导，要尊重神的仆人。然后民数记第十四章也讲到，当摩西差派十二探子出去窥探迦南地的时候，这十二探子当中就分成两批，一批是十个探子，另外一批是两个探子。十个探子说什么？不能够去啊，那一个地方他们高头马大，我们去啊，哎呀，真的一定会给他们吞吃的。只有两个探子说什么？报好消息，不但去，而且应该即刻去。这两个探子是谁？耶稣雅跟加勒。但是圣经就讲到，当耶稣啊跟加勒报这个好消息的时候，会众不开心，不但不开心呢、啊，会众非常生气，生气到一个地步，怎么样？要用石头把他们两个人打死。哇！民数记第十四章第十节，但全会众说拿石头打死他们两人，突然怎么样？突然怎么样？耶和华的荣光在会幕中向以色列众人显现，你看到没有？神会保护他自己的子民，当他的子民站在神那一边的时候，请问是谁要去占领迦南地？是摩西吗？不是，是神的心意，是神告诉他们要去的。摩西只不过是多做了一个步骤，他派探子去窥探那个地方。什么时候神吩咐我们，什么时候当我们去做的时候，我们遇到困难甚至遇到攻击，神会怎么样？神会保护我们，神会看顾我们。今天世界有好多的地方不像我们这里这么舒服，世界有好多的地方会因着信仰需要付出代价，因着信仰要做出某一方面的牺牲，但是这些的牺牲我告诉你，神都会补回的，神都会在那里看顾的，神都会在那里纪念。在人看起来是失去，但是在神的眼中看来是得到。今天如果我们真的为着主的缘故，我们受到一点的委屈，应该告诉自己说感谢主，感谢神，我们能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很多时候到国内去做培训，有一个很矛盾的心理，一个矛盾的心理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去培训都是静悄悄的啊，不要让人家知道。奇怪，你一不让人家知道，人家越知道，不奇怪呀。那心里觉得，哎呀，怎么又给人家知道，怎么又搞这样的东西，很麻烦。后来就改变了一个思想，知道就知道吧，抓就抓吧，这样反正你这样想他不抓你、哦、我就在想，他如果抓我，我就可以在监狱里面写潘门法书信嘛。结果没有机会哦，真的没机会哦。你以为这么容易像保罗这样在监狱里面写书信啊？那你抓你还麻烦呢、啊，特别美国，那抓你还要特别照顾你，安哥现在还要付你不少钱哦。哎呀，感谢神啊！真的，我们看到你做神的工作，服侍神，神纪念，你不用去担心。那接下来我们来思想一下今天读的那一段的经文。我们会问，为什么耶和华的荣光那个时候会彰显在会幕呢？出埃及记第四十章，一定有原因的。刚才我们说耶和华的荣光的出现在祭祭的方面是神得荣耀的时候出现，对吗？然后消极的方面是怎么样？神要做刑法的时候，耶和华的荣光也会出现。那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看见 耶和华的荣光出现在会幕。我们来思想一下，为什么？它的原因是什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原来第一个原因就是他们遵守神的话。出埃及记第40章第16节，圣经这样说，摩西这样行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原来那一个时候耶和华的荣光显现，是因为首要的一个原因，摩西他按着神的吩咐来做。当领袖按着神的吩咐来做的时候，有的时候会很不容易。你如果有做过组长，做过领袖，在教会做一些带领的工作，你就知道要按着神的吩咐来做是很不容易的。摩西做了，亚伦做了，然后呢，圣经也告诉我们，在出埃及记39章第32节43节，摩西做了，亚伦做了，结果怎么样？全会众也做。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上梁不正下梁歪啊，你要上梁先正，下梁才好办啊。所以呢，这里告诉我们，不但摩西亚伦遵守了，以色列会众也遵守了。哇，当这样的事情成就的时候，怎么样？神的荣光要在他们当中，很不容易，非常不容易。我们在想，你说圣经当中有很多领袖啊，不是每一个圣经的领袖都会全然照着神的吩咐去做。你看圣经中的那些王就好，有好王，有不好的。好王他遵照神的吩咐做，不好的他不遵照神的吩咐做。所以我们就发现到，当人愿意遵守神的话的时候，神的荣光要显现。那我就在想，为什么神拣选摩西呢，而不拣选其他的人呢？民数记12章第3节有这样的一句话，圣经这样子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他非常的谦和，一个谦和的人会怎么样？会听从指示。一个谦和的人，神告诉他怎么做，他就怎么行。阿们。我们谦和吗？啊，有人就摇头。不要紧，我们来学习谦和。你说怎么学啊？啊，神所不喜悦的，第一，我们不想。哎，指来写一下啊，不想，用手指指着你的头，不想啊。神所不喜悦的，首先我不想，然后呢，不听啊，不但不要想，也不要听。这个不喜悦的这句话不好，我不要听。也怎么样？也不要说啊，对不起，不想、不听、不看啊，特别是 internet， 啪啪啪，哇，那就不好的，不要看，把它关掉，那、啊、关不掉，整个下当我都不要紧。呀，不看，然后跟着呢，不说，然后最后也不做，来试一下，试一下啊。耶和华所不喜悦的怎么样？不想、不听、不看、不说、也不做，来做一做，给你隔壁的看看准不准啊？来，耶和华所不喜悦的，我就不想、不听、不看、不说、也不做。啊，回去就用这个啊。如果在家里面有一些，哎呀，觉得神的荣耀没有办法充满我们的家，来，我们来练习一下，耶和华所不喜悦的我就啊，你试一试看，有效的啊。神的荣光要充满我们的家，阿们呀。甚至小孩也可以教一教他，小孩教的比你还快啊，啊，他学的比你还快啊！又哎，你又看那个什么了？哎、啊，你又想那个什么了？啊，他还会做你的警察，嗯，这样。所以我们就看到说，这个时候摩西跟亚伦 哇，他们就是愿意遵照神的话来做，然后他就带着神的指命来做，神的荣光就要充满他们的当中。那第二个条件，神的荣光充满，不单只是他们遵守神的话。第四十章第九节第十节讲到说，他们把器具怎么样洁净成圣。原来在圣殿当中有神所用的器具，好像今天我们也有神所用的器具啊，包括钢琴啊、讲台啦、这个麦克风啊、投影啊，这些都是什么？这些都是神所要用的一些的器皿，在我们今天这一个的教堂的里面，这些需要洁净吗？你有什么时候围过这个 LCD projector 祷告吗？没有是吧？所以刚才就出不来了。你看到没有？很麻烦的，如果他不出来，那歌都唱不下去，你说？都要洁净，不但要洁净，要预备啊！哇，今天我很欣赏我们的弟兄，这个陈关安弟兄啊，哇，他选的歌是照做今天的主题的。哇，这歌子我还是第一次唱啊，这不容易唱的 啊难怪你们唱的没有什么声出来 啊没有关系啊，你们都唱的没声，他不是更辛苦？事情也很辛苦，不知道念多少，这个背后的看不到的。但是这些都是什么捷径，你看到没有？也就是说你预备啊，这个器皿被捷径的时候不一样的啊，神就可以用，就好像你一个杯一样嘛，你家里喝的杯啊，吃饭用的碗，你没有洁净啊，你没有洗啊，你说不用，反正明天还要用啊，要洁净啊。然后圣经讲说，不但是器皿洁净，第四十章十二十三节，一切甚至人言都被洁净啊，哇！器皿洁净重要，但是那个人啊重要吗？也重要。如果器皿洁净，人不洁净呢？神能够用吗？你还记得那个乌撒的手啊，去摸那个夜柜有没有？结果怎么样？被打死掉。要被洁净，为什么呢？因为神做事有他的方法，神做事有他的步骤。求主帮助我们真的能够了解到这个的道理，光是我们遵守神的话还不够，器皿，一切的器皿包括人都要被洁净。今天早上你来聚会的时候，你没有被洁净啊？你说什么洁净啊？我已经洗了澡了。我跟你讲啊，你知道那些回教徒啊，他们要到那个他们的清真寺去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做法，我觉得是挺值得我们思想。他会怎么样？洗手、洗脚，然后就拿那个水，什么意思啊？他的手肮脏啊，脚肮脏啊，耳朵不洁净啊。他这个动作就告诉你说，他要进到这个清真寺之前，他怎么样？这个是一个圣洁的地方，他先要洁净他的手脚，洁净他的眼，洁净他的这一切，然后他才进去朝见他的阿拉。你看到没有？今天我们来朝见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更是应该这样做。早上我也很感恩，看到好多人进来的时候就，这个是对的，不是进来这里，哎呀，好久没见你哦，哎呀，你要做这个动作，等聚会完了，在外面你一直做到天亮都没关系。但是你来到这里，要怎么样？洁净自己，安静自己，围着今天的聚会祷告，啊，围着今天的程序祷告。你的领受就不一样，阿们。所以我们看到他们遵守神的话，然后这些器皿也被洁净了。 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神的荣光就显现在他们当中。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当神的子民被洁净的时候，耶和华的荣光就显现。你还记得刚才我讲到所罗门，他献祭，他为什么要这样献祭？当他这样献祭的时候，他就告诉自己说，从神所领受来的要归回给神。他尊敬神，他的心完完全全的摆上给神。当你这样做的时候，神的荣耀就要充满在他们当中。然后历代记下的那几节的经文，第一节、第二节、第五节，第一节、第二节，你都看到啊，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神的殿，祭司不能够站立。啊，历代记下第五章第十四节也是讲这个的事情。很多时候我们很盼望神的荣光彰显，很多时候我们很盼望我们的家能够成为神美好的见证，很多时候我们很盼望我们的团契能够兴旺，很多时候我们很盼望更多人能够得到神自己的恩典。但是首先神在问，我要用的人在哪里？我要用的圣洁的器皿在哪里？今天我们愿意吗？我们愿意来给神用吗？最后我们来思想耶和华的荣光怎么样可以彰显在我们的身上。神的荣光彰显在会幕，记住下来的问题就是怎么样能够彰显在我们这个人的身上。你就发现到当时当神的荣光彰显的时候，是因为他们遵守神的话，是因为这些器皿都洁净了。但是有一个步骤很重要的，圣经就说到，就在那一个时候，他们等候神的指示。白天有云柱，夜里有火柱，什么时候云柱启动他们就启动，什么时候云柱停在那里他们就停在那里。换句话说，他们听从神的指示。以色列人200多万人要往前走，不是开玩笑的。如果用我们的方法，我们就计划今天走10里停，明天再走10里停。但是云柱火柱不是这样的，可能今天走20里都还没有停。哇，怎么还不停啊？昨天走10里就停了，有的时候只走2里就停，因为云柱就停在那里了，火柱就停在那里了。你敢往前走吗？摩西亚伦不敢，可能我们敢。我们不怕死啊，听从云柱火柱。今天我们有没有云柱火柱啊？白天有没有云柱？看看一下夜晚有没有火柱。我没时间看天空啊，太忙了。可以不可以在电脑上面显示啊？我们今天没有云柱火柱，但是今天我们有圣经圣灵。圣经就是我们的祭司，圣灵就是我们的保惠师。阿们。圣经圣灵就引导我们应该怎么走，是不是在神的心意里面，是不是在神的旨意里面。圣灵就让你看到你做这个事情心里面有没有平安，你看到没有？这个是今天我们的云柱火柱。那第二方面，我们看到当耶和华的荣光显现在他们当中的时候，他们会有一个的举动，很有趣的举动。历代记下第7章第3节就是讲到当时所罗门他们献这个祭物的时候，刚才我们说了啊，光是牛就有22000，羊有12万，神非常喜悦。结果神的荣光就充满他们当中，结果他们怎么回应呢？圣经说他们做什么呢？以色列众人看见，就在铺设地俯伏敬拜。当他们看到耶和华的荣耀显现的时候，他们做什么？ 俯伏敬拜。以西结书第一章第二十八节，当以西结看到神的荣耀显现，他在异象当中看到神的荣耀显现，他也是这个举动，我一看见就怎么样，俯伏在地。你看到没有？再一个，以西结书第四十四章第四节，神再次给他看到神的异象，这个是关于将来这个圣殿的异象，他看见了，他说我观看见耶和华的荣光充满耶和华的殿，他就怎么样，他就怎么样，他就俯伏在地。你看了吗？这里就告诉我们，虽然人遵守了神的话，虽然人被神所用，虽然耶和华的荣光这个时候充满了，出现了，人应该怎么反应？人应该怎么反应？不负一点。好了，今天有人跑来跟你说，哇，你孩子很聪明哦，哇，真的是全部 A 哦，哇，全班哦，全校考第一名哦，你怎么说？差不多了，其实我用了不少时间，你知道吗？ No， 你要做什么啊？主啊，怜悯我，这个是上帝的恩典。接下来主还跟你讲，哇，你在那个公司不得了，平步青云啊，哇，一直一步的上升啊。哎呀，这个多亏我这个日夜啊，花了多少时间去开发开研那些的新的一些项目，你知道吗？啊，是这样说的吗？ No， 你应该怎么说？俯伏一地。你看到没有？今天有人走来跟你说，哎呀，你的小组实在很兴旺哦，一组分两组，两组分四组啊，哎呀，你都不知道啊，我那，哎呀，多么辛苦啊，是这样吗？ No， 应该怎么样？俯伏一地。你看到没有？多少时候我们忘记这个事情，当我们没有这样做啊，恐怕我们做什么？我们夺取了神的荣耀。你的家庭蒙恩，你的小组蒙福，教会兴旺，若不是神的恩典，没办法做。阿们。理论我们是知道，但是我们心底里面，我们是不是真的这样想？神也知道，我们必须要学习俯伏一地，也只有这样子，神的荣光才能够不断的、不断的来彰显，不断的、不断的来使用我们这个人。最后，神的荣光怎么样能够彰显在我们的身上呢？我们必须要有一个诚心，要为主来发光。那圣经讲到说光的时候，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九章讲到耶稣是真光，约翰福音第九章第五节讲到耶稣是世上的光，但是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三节也告诉我们，告诉我们什么呢？我请大家来读一下啊，来一二七，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了，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第十四节，你们是世上的光，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耶稣是世上的光，阿们。我们也是世上的光，阿们。但是我们这个光不是好像太阳的光，我们的光好像月亮的光。太阳的光跟月亮的光有什么不一样？但月亮的光是反射的，如果没有太阳的光，没有月亮的光。所以我们这个是，我们是世上的光，因为耶稣是真光。所以当我们信了主，这个光在我们里面，你看到没有？所以如果没有耶稣，我们没有光，我们是暗淡无光，是这种情况啊。因为有了主，我们才有这个光。但是我们要为主发光，我们要为主发光，我们必须要遵守神的吩咐。我们要为主发光，我们必须要洁净自己。 我们要为主发光，我们必须要常常学习。当主发光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匍匐于地，让主得一切的荣耀。这样子，我们才能够为主来做光。今天你看看你的周遭，有太多的人需要主的真光，太多的人没有机会听到福音。在美国的历史里面，我们现在这个时段是神要借助美国的华人教会来做一个空前的一件的事情。在过去至少五年，我们看到从国内的这个来到美国读书的这些的学子啊，这些的游子来进修的人数加增，甚至 double。 这告诉我们什么？这告诉我们神把人带进来。你今天你不需要去短宣，这边就有很多宣教给你做。很多人没有听过福音，他们需要真光。今天你愿意吗？成为这样的一个的使者，来把主的真光与人分享。感谢神，我知道贵教会有人去参加这个 Michigan 的短宣啊呀，所以还有普渡的啊，这些都非常好。这些就是让我们有机会来为主来发光，但是我们在本地也可以做的，也有好一些的学生啊，就陆续不断的进来。你就光是我们周遭的这些城市，你就发现到他这个学生啊，多得不得了，好像光是普渡今年的新生啊，中国人哦，就1300啊。你说怎么这么多从那里跑出来的？中国人本来就很多。他不需要跑出来，你给他机会他就出来。这个 IIT 上几千人啊，现在我们应该怎么样把这个光分享出去，让福音的真光透过我们照耀在别人的身上。圣经让我们看到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六节，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基督耶稣基督的面上。那至终我们要能看到的不是我们的光，是谁的光？基督的光。至终我们所做的这一切，我们要归荣耀给谁？给神，给耶稣基督。但是圣经也讲，更多后书第四章第四节，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眼睛，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基督本是神的像，换句话说，这些人你要跟他们传福音的这些的对象，他们的心眼已经瞎了。你可以想象一个瞎眼的人，他摸不着方向，一个瞎眼的人他是很痛苦的，在黑暗的里面，谁去帮助他们，使他们这个眼睛能够再次的得见光明？耶稣基督的光要照进去。我们可以成为这个使者吗？你愿意成为这样的一个使者吗？你愿意成为这样的一个帮助吗？我家的这个女儿，她呢，这我家三个小孩啊，老大男的，老二女的，老三也是女的。特别那个老二呢，她是在家里面最胆小呀。你不要说做个人见证了，这个讲她都害羞的。从来没带过人信主。突然间有一次在他大四的时候，他就跟我们说他要去做宣教，要去泰国来传福音。我心里在想，你在这里都没有传，跑到泰国去传？但是心里想啊，哈，但是不可以说。跟谁说？跟上帝说。真的跟上帝说，祷告祷告， 他就说你让他去嘛， It's good for her， 好嘛，就去。哇，要筹钱也不容易啊、哦，他又不开口的，他的信都是很斯文的，从来不提钱的，啊，就祷告祷告。我说，哎，你都不告诉人家你费用多少，人家怎么支持你啊？他不好意思说，他不好意思说怎么筹钱啊？不，长话短说，就是因为他不好意思，上帝替他好意思，就帮助他，他就去了。第一次去，带领了五个人进去，哇，我都吓了一跳，从来都没有说过什么训练，后来给他们很短期的训练，哇，去那边就带领人进去，高兴得不得了。那以后回来，哇，继续有感动。他说我大学毕业之后，我要去一年。学费以后谁来付啊？我们只是担心那种很实际的问题啊。神说你让他去，结果他又去了，现在他就在泰国，啊，已经去了七八个月了，啊，神很用他。弟兄姐妹，我们真的很多时候我们被自己的框框框住，我们被自己的许多的想法框住，以致我们没有办法走出去为神来做见证。甚至有别人要出去的时候，我们说 No, 我都不能出去，你怎么可以出去？ Who tell you that? 你就是因为你不能出去，所以你要支持别人出去。 Amen。 所以你们这个宣教联会就是为了这个嘛，自己又不出去，别人要出去又告诉他不要出去，你是什么人来的？以后你上到上帝的面前，上帝问你啊，你怎么交账？你就是那个拿了一定的银子守住的那个嘛。求主帮助我们，真的让我们能够看见主自己的光要照在我们的身上。最后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这样子说，我们一起来读：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灵里变成。主很盼望我们为主发光，主很盼望我们脸上有荣光啊！现在你开始看隔壁的有一点点荣光的了，盼望更多啊，继续发光啊，继续为主发光啊，而且不要只是发那一小时啊。啊，不是发一个星期啊，啊，继续发，啊，如果不能发的时候，在家里面写很多，发八八八写在那边，就发发发嘛，啊，不是吗？啊，你们用错那个发了已经，对啊，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啊，我们真的来到你的面前，觉得自己不配，领受了你这么多的恩典，但是主啊，我们今天愿意在你的面前。思想到你的荣光要借助我们来传扬出去，主你是真光，你是世上的光，主啊，你也要我们为主做光。巴不得主啊，你将你自己的话珍藏在我们的心，免得我们得罪你，让你自己的名透过你的子民的见证能够得到该得的荣耀。